情有隔阂，谁能让我停歇？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 你。 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， 海蟹、大闸蟹、大雪蟹、鲍鱼、石斑鱼、三文鱼、皮皮虾、海参，各种刺身，通通不限量。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，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，6030-7779，6030-7779。年终购车季，奥之旅年货送不停，春节前夕进店即赠新年福袋，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、奥迪自行车、行车记录仪、加油卡等丰富好礼，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-6137-8888。 车主朋友注意了，置换二手车就来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，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。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0000元新锐礼包呢，详情致电010-5798-6666。 雾霾，雾霾太可怕了， 快安装华汇家新风空气净化系统啊，不开窗换气，除雾霾各种有害气体。 华汇家回家的感觉真好，京东苏宁等各大网站有售，凡99听众订购还有好礼相送，请加微信号华汇家新风系统首字母。 好音乐99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奥信集团华北区民总监楚衍阳。奥信集团专注海外房产和移民服务21年，每6位澳洲投资移民客户就有1位来自奥信。值此2017年新年来临之际，我代表奥信集团恭祝所有99的亲友金鸡报晓，梦想成真，阖家幸福，吉祥安康。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我是奥信楚衍阳，期待在新的一年里与你因缘而聚，一路同行。 好音乐959的听众大家好，我是同仁德海鲜良乡店经理何鑫。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，我们良乡同仁德海鲜给大家送福利来了，进店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，并且再送价值98元精美礼品一份，只限200份哟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959的听众一切顺利，福气多，鸡年吉祥，好事多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您身边。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。我们企业秉承让天下家庭后顾无忧的理念，为您提供家政、营养、健康等家庭服务整体解决方案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鸡年大吉，广发财源，生活幸福美满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您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笛子吹起来，鼓声走起来，喜悦扬起来，欢笑声传开，鞭炮又响起，吉祥来，龙奔舞起来，人间有地灵好。

生，你要自由，也要永远，却忘了男人的心也会痛。

新年订车更享多重好礼，北方瑞腾腾势4S店欢迎您的到来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携北方瑞腾腾势4S店全体员工，祝福所有959的听友鸿运升腾，势不可挡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生活895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于影素酒店品牌的运营经理。影素酒店专注于为您打造一个五星级的视听盛宴，在这里我代表影素酒店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顺顺利利，心想事成，最重要的是要身体健康哦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快乐不再快乐。 是男和女， 不管是老和少， 大家一起唱 辽阔的天堂， 我们的歌声 在空气中荡漾。 有几多，其实得失不必清楚，我但求。